开始，我只顾着看你，装作不经意，心却飘过去，好爱珍惜。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，忙着快乐，忙着可能聪明，怎么想到是会是我们总没想过真爱，到现在不敢期待，要证明自己。 在听过了蔡依林的一首《说爱你》之后呢，让我们来听蔡依林《看我七十二变》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曲风类似的歌曲，叫做《爆米花的味道》，它是方文山作词的一首歌，一起来听。 说要多的订票，荧幕在